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我以为岳先生是来探望病情，却没有想到是来兴师问罪的。敢问岳先生，如果这一切都是我所为，我又为何自己要对自己下手呢？今日若是稍有差池，我的小命就没了。如今脑袋和肩膀的伤，任何一个医生过来都可以证明我伤得很严重。你为何要如此恶意地揣测我？ 这就要问你自己了。就像我刚刚说过的，你与前世不睦，却在他死后丝毫不提及这一点，不是故意隐瞒又是什么？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你为了杀前世才故意制造这一切。 那照您说的，既然前世已经死了，我又何必制造这次的受伤呢？ 也许你想完全摆脱自己的嫌疑，毕竟事情止于前世有些太过明显，苦肉计总该有头有尾，有始有终的。 岳先生，在我心目中，您沉稳理智，不该是如此急于扣帽子之人。前世的确手脚不干净，我曾经也想要赶走他，但是他苦苦哀求，我连他家境窘迫，甚是凄苦，最后还是不忍。而且当时还有沈先生为他求情。 沈先生？沈十七？ 不错。 沈十七那样的为人，如何会给一个女佣求情？更勿论这个女佣没什么姿色，毫无特别之处。若不是何佑安自己说出来，岳定堂绝对不会想到还有这样的隐情。 沈十七为何要给他求情？ 因为前世是沈十七派过来监视我的人。 何佑安的神情波澜不惊，一如方才平静，仿佛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一句惊人的话。连岳定堂也禁不住愣了一下，何有安反倒笑了。 岳先生何必如此惊讶，我本就是沈时期的禁乱，这不是个众人皆知的事实吗？ 那么陈文栋？ 我可以告诉您一部分我所知道的内情。 说说看。 我与沈先生的关系许多人都知道，但沈先生掌控欲极强，他不仅想要得到我的人，还不允许我离开他的掌控范围。所以前世和陈文栋名义上一个是照顾我起居的女佣，一个是司机，但实际上两个人都是沈时期派来监视我的。我的工作注定需要接触很多人，一开始我以为是沈先生不相信我，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些事情是他自己不方便出面，需要我代办，就会将一些文件交给我，让我转交给其他人。因为我的身份足以做掩饰，不容易令人生疑，而陈文栋和前世的存在可以保证我不出任何差错。 什么文件？沈时期不仅仅是个商人？ 不知道，我也从不过问，相信您比我更清楚，知道的越少，对自己反而就越安全。 那你为何又突然告诉我这些？ 因为陈文东失踪了。 何时？ 今日白天还在，片场发生意外之后他就失踪了。 有何古怪？ 实不相瞒，那张纸条的确是我写的。当时我已经发现陈文东的古怪之处，他不仅仅是监视我，还想杀我。但当时我苦于没有证据，只能写那张匿名的纸条提醒你们小心，谁知道紧接着就发生了片场的意外。当时程先生去探望我，正好就站在那段塌下的横梁下面，他前脚刚走没多久，横梁就砸下来了，他万幸无事，但是我与另外一个人却受了伤，所以他们怀疑陈文栋才是一切威胁信件的幕后真凶。他表面上是想对我下手，实际上想杀的人却是程先生。 我不明白，程公区区一名商人， 即便人脉广了些，认识的人多了些，又有何能耐让陈文栋如此大费周章？陈文栋真想杀人，只要在程先生与你同车时直接开枪打死你们两个便是了。 这就不是我应该过问的了。我只知道陈文栋的阴谋落空，他慌忙逃跑不知所踪，程先生正在下令让人四处寻找他的踪迹，想必找到了他就会有答案了。 不对，你在收到第一封威胁信件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认识程先生，那么陈文栋想要通过你来杀程先生的假设就矛盾了。 不，半点也不矛盾。陈文栋的目标一开始是沈先生，后来才换成程先生。他想杀沈时期和成功容易，但是想让所有人不怀疑到自己却是难上加难，所以才需要如此周折。否则正如您所说，我一个戏子死便死了，的确不需要让人如此费事。岳先生，我知道您和林先生二位一直在为我的事情奔忙，我也心有愧疚，该给的酬劳回头我定然一分不少给二位奉上。但这件事既然程先生现在已经察觉，陈文栋想必也不会再对我下手了。到此为止，还请二位不要再追查下去了。 你说的这些都是程先生告诉你的？ 是，程先生知道我保生那些信件威胁困扰之后，就派人开始调查，最终查到了陈文栋身上。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陈文栋才狗急跳墙策划了片场的事故。之前他甚至还想在街头伏击程先生的车子，幸而程先生机警，没有发生不测。 看来程先生待你是真好，当初看到你跟他一起时，林叔还为你惋惜了好一阵。 像我这样的人又怎么会有真正的选择自由？能遇到程先生就已经是我的幸事了。林先生待我好我也知道，许多人喜欢我是因为我的容貌，我的名气，但是林先生对我就像一位真正的朋友，平等尊重，会为我考虑，和他交谈总是如沐春风。可惜我一个身世飘零的戏子不配有那样好的朋友，请您代我向林先生表示歉意，从今往后请他不必再管我的事情了。 你这番话被他听见，他肯定又要来帮你找出凶手，绝不可能放下你不管的。 那就什么也不必说了，只转告我不想追查下去的意愿即可。 岳定堂回到病房时，林叔早已睡熟，灯仍然是开着，明晃晃刺眼睛，但他将被子拉上盖过眼睛，整颗脑袋半埋进去，居然也能睡得昏天黑地。岳定堂走过去，把林叔被被子盖住的手拉出来放在床外，以免手背上的吊针被疼挪错位。林叔不知梦见了什么，嘴角微微扬起，浑然天真与世事无涉，额头传来的温度还有些高，不过比起之前已经好了不少，想必再过两日就能出院，前提是他别再这么折腾自己。岳定堂觉得以林叔的性子，只怕最迟明天就会知道自己跟何佑安同住一间医院的事儿了，到时候不可能不去找何佑安询问真相。为了防止对方遇上程先生又惹出什么误会，岳定堂决定留在医院过夜，看住他。岳定堂偶尔会有这么个错觉，自己就像凭空多了一个便宜儿子，还是特别操心的那种。带着这个无奈的想法，岳定堂靠在椅子上不太舒坦地进入睡眠。做了一晚上光怪陆离的破碎梦境，他再度睁开眼睛时，光亮已经从窗户缝隙流泻进来。岳定堂发现自己是在床上平躺着的，身上还盖着被子，西装外套一应俱全， 除了脚上的鞋子和原本应该躺在这里的灵书。灵书不见了。月定堂揉揉额头，意图让自己清醒一些。就在这时，房门打开，灵书悠悠晃晃走进来，身上披着他的大衣，下面还穿着病号服。 哟，老岳，醒了。 你上哪去了？ 买早点。 啊， 豆浆油条。这不是想着你在这守了我一夜，肯定饿了，让你醒来就能吃上早点。 我可真谢谢你了。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生病的吗？ 发烧啊。怎么了？你睡一觉醒来就失忆了？ 如果你还记得，就应该知道，病还没好就出去吃风，是会加重病情的。 有劳岳长官费心，都好全了。哎，不过你知不知道，出大事儿了。 陈文栋杀人潜逃，何玉安给你说的？ 陈文栋失踪了。何玉安说了什么？我还没去看他，没带礼物不好意思去。那我待会儿去瞧瞧他。 我嘴怎么这么快？那你说的大事是什么？ 沈十七死了。 沈十七死了。他的死因有些离奇。前天晚上仙乐武功有人包场，沈十七欣然前往，搂着几个漂亮舞女跳了整整一夜的舞。根据与他同去的纨绔子弟说，沈十七心情颇佳，玩得不亦乐乎，最后还买了其中一个舞女的出街钟，将她带到上海知名的远东饭店。饭店员工最后一次见到沈十七是在凌晨一点左右，沈十七搂着妖娆的女人开房拿了房卡，就再也没出来过。隔日午后，服务员需要打扫房间，摁响门铃之后半天无人开门，服务员只好拿钥匙自己打开，结果差点吓个半死。只见沈十七赤身裸体仰躺大床上，双目圆睁，七窍流血，早就失去呼吸。舞女则半裸着趴在床边，倒是还有呼吸，只是昏过去。服务员魂不附体，立马找来饭店经理，此事方才闹大传开。 七窍流血是个什么死法？ 不知道，我也就是看见报纸报道，还没来得及去问，尸体应该是拉回市局吧。这就得您岳长官出马了。 林叔打开纸袋，拎出一根油条，张口咬下一大截，看得岳定堂直皱眉。 医生说你肠胃不好，还吃这么油腻的东西。 这不是有豆浆相佐吗？再说了，我这叫以毒攻毒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